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 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南区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关天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中医治疗。首先呢，欢迎一下关大夫，您好。 你好。 嗯，说到这个肺癌哈，正好其实每年的11月啊是这个肿瘤的，尤其是肺癌的关注月哈。这个刚刚过去哈，肺癌在我们的这个肿瘤的发病率当中，我们看到男性他其实是排在第一位的哈，还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中医的治疗肺癌相信也有自己的一些独到之处哈。您先跟我们说说目前这个肺癌的这个发病哈，发病率是不是也真的是特别高，而且得这个肺癌的人群也慢慢的也是越来越多，男人女人都有是吧？ 对对对，这个其实呢，我们从这个肺癌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这个疾病呢，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之前呢，我们在文献当中很少看到这个疾病。 嗯， 这可能是跟当时的一些诊断水平有关系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之后呢，这个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尤其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呢，这个疾病开始了一个高速的增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现在的80、90年代以后呢，那么咱们国家的肺癌的病人呢也是越来越多的。 嗯， 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肺癌是所有恶性肿瘤当中发病率最高的， 嗯， 是吧？尤其在男性当中它的发病率非常高。 嗯 啊，我们大概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大概有40%的工作量是用在这治疗肺癌病人身上。 肺癌病人身上，是。而且现在目前这个您刚才提到了发病率比较高，据我了解，您比如说一些癌症肺癌它也是分期的是吧，它到了这个中晚期的肺癌，很多人都会寻求比如像广安门中医院啊这样的中医的治疗。目前哈，这个在您那儿的肺癌的患者的分型和分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多呢？ 在我们这个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尤其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南区的这个肿瘤科上来看，我们大多数的病人大概都在分期，大概都在3A期之后的。 3A期、 对对对，因为国际上的分期大概是从1期到4期、啊，1期最轻，4期最重，啊，对。 然后3A是就所谓的这个中晚期是吧？ 对对对，因为这样就是国际上一般情况下来看呢，3A期之前的病人可以考虑手术进行治疗，3A期之后的病人呢，这个手术的几率就已经很小，或者说手术来看呢，只能是减轻患者的一部分症状，很难起到一个治愈的作用， 他手术机会没有了是吧？就是他可能会不会有大量的比如说扩散和转移都会有是吧？ 对，这样的病人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确实是比较多。在临床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病人很多，很多病人有胸水啊，是不是有其他的部位，像脑的转移啊，骨的转移啊，或者其他的内脏脏器的一些转移比较多见。 就是分期上来看，我们看3A的比较多是吧？ 对对， 那3A期往后的可能更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对， 那目前我们知道肺癌也分不同的型是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肺癌的分型大概是一什么样的情况呢？ 肺癌呢，我们来看呢，我们主要比如说在从临床上来看，我们主要是把它分成这个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两大类啊。我们说小细胞肺癌呢，可能在临床当中大家可能见到的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一类的病人呢也是有的啊。比如说这一类病人呢，可能发病之后呢，我们看到患者可能有很多的转移，比如说脑转移啊，骨转移啊，肝转移，这种病人转移的特别的多。但是这类病人呢也有一个好一点的消息，就是他对放化疗很敏感， 很敏感， 对，非常敏感。这种患者可能在经过治疗之后呢，比如说化疗啊，或者放疗，或者放化疗同步等等，经过2到3个周期或者说4个周期的治疗，患者很快症状都会得到缓解。但问题呢在于很多患者可能会有复发。 这是他这个分型的这个特点。 对，这是分型的特点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说非小细胞肺癌呢，它可能不是一种类型，应该说是一类的疾病的一个总称，比如说腺癌啊、鳞癌啊、腺鳞癌、大细胞癌，这些都在我们临床当中都非常常见。当然我们在现在更加常见的还是 鳞癌和腺癌两种类型吧， 嗯嗯、 在非小细胞肺癌当中、 嗯，这种比较多一些、啊。 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西医的这个角度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靶向药物哈、啊 嗯， 他们这个治疗这一些特定的肺癌，尤其你的免疫可能跟这个你的基因跟这个靶向药物相吻合的时候、 嗯， 据说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对， 啊、 嗯，这是对，这是近几年来咱们说这个肿瘤学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嗯，嗯是那。在中医治疗这个肺癌当中，我们目前中医有什么样的这个优势和特点呢？ 是这样的，我们说中医治疗这个肺癌呢，可能跟西医不完全一样、 嗯、 啊。就我们的治疗这个疾病来看呢，我们第一呢，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肺癌这个病呢，本身病情相当的复杂，而且呢需要的是治疗的时间很长。 嗯、 那么我们中医的治疗呢，主要是它的毒副作用来讲呢，相对来讲比较小。 嗯， 哎，我们知道这个。经常咱们大家看到的这个肺癌的治疗当中，传统的一些治疗方法，像放疗、化疗，甚至包括咱们的靶向治疗，都有一定的副作用。 嗯、 这类治疗呢，不是特别的适合长期的进行治疗。 嗯 啊，但是呢，这个疾病呢，又需要长期的一个维持性的一个治疗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经常要选择一些中医药、中医中药的治疗来讲，对我们来讲，对患者来讲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好。 嗯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之一就是说呢，就是说它适合于毒副作用小，适合于长期治疗。第二呢，我们说在那个中医的治疗方面，我们尽量为患者提供一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哎，这可能跟其他的这个不太一样，是吧？嗯， 这个中医的治疗呢，实际上是以辨证论治为主。那么辨证论治呢，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具体体现呢，就是要为患者提供一些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嗯， 我们知道呢，每一个疾病呢可能是一个固定的，比如说肺癌啊、胃癌啊、乳腺癌这些疾病可能是固定、 嗯， 但是患者呢可能是具体的， 嗯 啊，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即便是在这个西医当中，他可能比如说，可能黄种人和白种人可能同样采取放化疗，可能剂量也不完全一致。 对 对 对，因为据说这个在这个剂量上面，因为国际的这个文献可能更多的是欧美人群啊， 对对对， 他的这个体重就非常的大，以至于有一些争议，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国的这种体重体质的水准，是不是这个剂量略微显得多了一些？可能您那儿也有所耳闻，是吧？ 对对对。 啊， 就同样是这样一个疾病，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小细胞肺癌的这个病人，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比较常见。 嗯， 那患者呢可能需要进行这个放化疗的这个同步治疗啊。 嗯、 那么对咱们这个黄种人来讲，就确实很困难。 嗯， 如果就是这样的治疗的话，很多患者可能都坚持不下来。 坚持不下来的 对对对， 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 主要是治疗带来的这个副作用， 副反应 对 吧？ 它副反应很大，患者比如说恶心呐、呕吐啊、血象下降啊、乏力啊、气短啊，很多患者可能提到了这个治疗之后，他自己可能是身心俱疲啊，所以说他就不太想再继续治疗下去了。而这样的这个情况呢，可能给患者带来的问题也比较多，比如说没有坚持下去之后，可能病情很快就复发了， 就复发是吧？ 对对对， 因为这个放化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的纠结， 嗯， 到底做不做？就是做之前可能就先看看别人哈、 嗯， 做完了之后掉头发的，然后恶心、呕吐、消瘦哈，这可能甚至于有些人说的更严重一些，这不就一做完了之后病情加速了啊，这个。 对这种情况呢，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它这个化疗呢，咱们说是作为一个传统治疗方式来看，它的疗效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它带来的副作用呢，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碰到了很多这样的患者呢，各种各样的药物可能都会带来一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尽管我们采取了一些这个预防措施，但是带来的不良反应还是很多。 很多患者 一提到化疗这两个字，心理上就有点受不了。 嗯，所以这个坚持下来可能是一件挺困难的事情啊。那中医在这个医药物上的使用上边，因为化疗它有临床的这种实验数据哈，就是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它是有这个科学论证的。那这个中医哈，这个很多人就会纠结，您说您这个药物使上之后，我能达到化疗的那个效果，又不受化疗那个罪，能不能做到这样的这种情况？ 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药呢，可能从这个现代的药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属于一种天然药物，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药物呢，很难达到完全达到说是化疗药物这种，就是控制肿瘤啊，甚至缩减肿瘤这样一个目的。 嗯， 但是中药呢，可以跟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联合的应用， 联合应 对，减少了化疗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 嗯， 等于说我们起到了一个解毒增效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所以说呢，在临床当中，很多患者 到我们这个广明医院或者广明医院的南区肿瘤科来就诊呢，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患者可能在别的医院以后呢，他可能因为化疗的副反应，他不想再继续进行下去，他需要一些中医的治疗之后呢，哎，辅助患者度过这个化疗的这个这个困难期吧，应该说啊，这样的话患者呢会感觉到哎很舒服，他就不会产生，有一些患者会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很大， 逆反的 心理是吧，对对，他就不太愿意再到咱们那个医院来治疗了。而从咱整个这个疾病的角度来看呢，从病情的进展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进行治疗的话，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风险。 是这个癌症还是非常凶狠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啊。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中医，比如说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呕吐啊，甚至于掉头发，一般的情况下，中医是怎么来配合这个治疗的？ 对，其实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我们最常用的一些治疗方法就是我们的这个汤药的一个应用，是吧？啊，这个因为汤药的应用最能体现我们这个个体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来讲，比如说患者恶心吐的患者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的传统的这些中药，是吧？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六君子汤的一个加减呢，因为就通过这个中药的应用之后呢，患者的恶心呕吐的症状就是会得到好缓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还有针灸的应用啊，选穴是吧，针刺啊，甚至是艾灸、外敷，中药的外敷的应用，可以有效的缓解患者的这些症状啊，让患者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化疗期。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很多在处于化疗的患者来说，其实上某种上来说是中医来做了很多的弥补工作，是吧？就是把那些副反应的这个症状降到最低了，是吧？ 对， 还有很多人啊，就是对于中医的这个治疗肿瘤，还有一种说法说，哎呀，关大夫，您看啊，这个西医治疗可能没什么效果了哈，然后呢，可能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那寻求一下我们这个中医。还有很多人说中医治肿瘤特别的神奇啊，能够我们把这个身体调好啊，然后让中医来调调这个身体。我不知道平时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跟您提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样的说法的患者还是挺多的啊，因为他们主要是想呢到中医来调理一下。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比如说病情比较重了啊，可能更多的治疗方法都用过了，可能疗效都不是太好，而患者来看呢，他的症状比较多，生活质量很差啊。我们以肺癌为例吧，是吧，患者咳嗽啊，咳痰，胸痛，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咳血啊，另外还有一些转移部位，比如说 脑转移 的病人头疼的很厉害啊，然后伴有肢体的活动不利，这在我们当中都病人当中都挺常见的。那么通过中医的治疗来看呢，我们的另外一个优势呢，就是改善患者的症状， 改善症状， 啊，对吧？对对，改善患者的症状。我们都知道，可能到了晚期呢，这个肿瘤想治愈，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个东西呢，最起码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治疗以后，很好的改善了患者的症状啊，比如说患者的咳嗽啊，顽固的这种咳嗽，咳的患者可能晚上都睡不了觉，经过西医药的治疗之后呢，可能还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那么通过中医的治疗之后呢，患者症状得到了改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这样的话患者和患者的家属都感到很满意。 其实这个更多的是等于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肺癌的这个患者身上看到的可能尤其是像转移的这个病人，可能身上的症状特别的多，症状多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西医哈，肺癌可能大夫给开了药，然后呢你可能有转移的时候，神经内科的大夫可能还会再开一些药，他可能会跨不同的科室，尽管现在有这个多学科的会诊，但是不像中医这样啊，中医这个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个身体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进行治疗的。 对，因为中医呢，它就除了这个辨证论治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说的它这个整体观念，中医的来看呢，很多中医的最早的中医的医生呢，我们看到他是不分学科的， 对 啊，他是不分学科 啊，什么都能 治，对对对，什么都可以治。那么现在呢，这个医院 的 为了适应这个高速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可能进行了一个学科的分类。这个没，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来看呢，确实对这种整体的治疗来看，对患者来讲让患者更多的受益了。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这儿可能也不太，我们这中医院里面可能这个多学科的会诊就不像西医院短搞得这么 这么多，但是呢、 嗯、 我们能够看到患者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中医的治疗来讲呢，可以让他受益。 嗯，中医的这个体质的这种分类哈，就比如说这个人的体质怎么样、 嗯、 是不是也是不同的这个施治的方式，这个依据是吧？ 对，在我们这个情况来看呢，体质的分类来看呢，也确实是这样。有一些人呢，就是跟他平时的一些这个体质因素有关系。 嗯， 哎，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乳腺癌的这种病人吧，咱们说乳腺癌的这种病人，很多患者呢，就是尤其女性患者居多啊，就大概只有1%的是男性患者，就多，只 有 99%的都是女性患者。女性患者很多患者，你可以问一问他啊，他这个患者很多人就是长期的这个精神压力可能比较大，然后呢，这个心情抑郁、烦躁，哎，这种病人来讲呢，我们说这个。中医认为这是属于肝气郁结的这种体质的患者， 嗯、 很容易得乳腺癌。 哦、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依据在里面的，是吧？ 嗯、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真的中医特别好，就是能够让我们从这个不同的体质啊、 嗯、 不同的症状来进行一下全方位的治疗哈。 对对对、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肺癌的患者，因为他现在肺癌的治疗手段也在不断的提升，有些人的这个治疗的、虽然说这个。生命期延长了，但是他那个生活的质量不是特别好，可能需要一个长期在医院进行治疗。在这方面，是不是中医就是有很大的优势了？ 对对对、 嗯、 这方面来看呢，我们长期的这个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呢、 嗯、 我们也跟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相互结合、 嗯、 那么主要是呢解决一些西医治疗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 嗯、 也提高了患者的一些生活质量，因为患者长期的这种治疗可能有些可能是有效的，有些可能是没有效的。 嗯， 所以说患者来讲非常痛苦， 非常 痛苦、啊、 痛是吧？ 对、 嗯，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呢，是一个是患者很迫切的一个需求。 嗯 啊，对，因为他长期的治疗之后，他可能对一些治疗就失去了信心。 嗯 啊，我们接触过这样的病人也挺多的， 嗯、 在临床当中，经过中医的治疗之后呢，患者病情呢，逐渐得到了稳定吧。 嗯、 因为说这个。治愈确实是很有难度， 是， 对， 但是这个状况啊，就生活质量， 对，得到了很多的，对对， 得到 了很大的 提 高， 嗯、 对患者，逐渐就愿意去治疗了，原来很多患者因为长期的治疗得不到好转，所以患者有一种抗拒的心理， 而且还有很多人特别的这个相信中医哈，就是希望比如说关大夫通过咱们中医的这个治疗，能不能把我这个肺癌能够最后治愈了哈，能治好了哈，这可能。这得看具体情况了，是吧？ 要看具体情况。 嗯， 其实想治好肺癌呢，是我们每一个这个肿瘤医生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能把所有的患者都治愈。 嗯， 但目前来看，确实是有难度。 嗯， 对，因为那个国际上可能也没有关于这个肿瘤完全治愈的这样一个标准。 嗯 啊。 另外还有很多人会说，说这个关大夫，但从中医的角度，刚才您提到的说，像乳腺癌啊，这个可能分型，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乳腺癌？这个肺癌发病率这么高哈、啊，中医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什么样的从中医体质上来说得肺癌比较多，或者说这个人哈、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知道中医有很多的说法啊，理论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出现这个肺癌的这个征兆哈、啊？这方面中医的研究怎么样了？目前？ 其实呢，就我们说那个中医呢，在大概在2000多年前，我们有一本著名的书叫做《黄帝内经》。 嗯， 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其实就有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个描述啊。当然呢，因为我们说肺癌是一个西医的一个病名， 嗯， 哎，我们呢可能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可能呢，我们当中呢，就是说从病因学的角度来看呢，哎，可能比如说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天生的肾气不足，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脾胃功能失调，这样的话人呢时间长了他们都对肺会产生影响，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就是起居失调，我们的现在好多人都是这个早晨不起晚上不睡，对，很多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就有可能会产生疾病。 是， 对、 嗯， 那你可能短时间的可能问题不大、啊、时间久了就有可能会产生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当中最为严重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肿瘤性疾病。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我们觉得你养成正确的这个良好的生活方式哈、啊，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哎，中医其实一直在这讲到调理啊，药在调理，生活方式也应该调整、啊， 也是应该在调整、啊。我们说这个中医当中，这个实际上呢。 是对大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顺应自然。 顺应自然是吧？ 对对对， 嗯， 我们终于讲这个天人合一的这种理论、 嗯、 是吧、 嗯？ 实际上天人合一的理论就是顺应自然。 嗯， 哎，你早上该起的时候就要起，晚上该睡的时候就要睡， 嗯嗯、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是吧？这个跟过去哈，我们讲的是日出而作啊， 嗯、 日落而息啥等等。但是现在因为可能工作压力，生活的这个节奏快了啊，很多人呢是因为忙于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忙于应酬，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享受这样的夜生活。 嗯、 当然，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的身体哈，就是你得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来应对这样的一个快节奏，是吧？啊、嗯，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就是说，一是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是广大的肿瘤患者嘛。 嗯 更多的还是要调整好，一是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嗯、 啊。我们说这个情绪的好坏，可能跟您的这个一天的生活的关系很大、 嗯、 啊。每天早上您要是带着气儿的去上班， 哎， 那您可能就这一天可能您都觉得过不太好。 嗯， 时间长了呢，可能就会发生问题、 嗯， 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尽量的不要去过度的去熬夜、 嗯， 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 嗯， 因为我们在临床治疗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肿瘤啊已经逐渐向这个年轻化方向发展，这对我们大家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嗯、而且还有人说这个就是生气哈、啊、 嗯， 生气是这个有人说是肺癌是被生气气出来的一个癌症啊、嗯、这个在这个中医理论上面会有一定的支撑吗？ 生气呢的确可能是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原因啊，但是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可能生气它只是一个外因 啊， 通过这个外因呢，可能逐渐的在体内，起到了一个内因，最后呢，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疾病，对。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呢特别的 okay, 对控制好情绪， 控制好情绪哈、 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关天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这个肺癌的中医治疗来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其实呢，更多的患者，尤其是中晚期的患者，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中医确实能够在比如说缓解并发症，尤其是放化疗的一些这个并发的这个副反应的情况之下，包括提高我们的这个生存质量是很有独到之处的哈， 嗯，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寻求这方面的帮助。也非常感谢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一些科普一些关于中医方面的知识， 好 吧？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Ciao!